倒计时五秒很快走过，这毫无疑问将是今天比赛的第一个高潮。两个全明星的选手，两个全明星的角色。虽然邹远的全明星光环有一定百花粉丝意气用事的成分，但是经过上一个赛季，他的能力已经开始得到关注和认可，而他本人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开场，邹远便操作着属于他的弹药师花凡似锦向地图中央冲去。繁花血锦，百花战队说要重现这一组合，但是很遗憾，这个世上张家乐只有一个，孙哲平也只有一个，所以繁花血锦也只有一个。重现是百花美好的愿景，或者说是为粉丝绘出的蓝图，但事实上邹远有自己的风格，于峰也和孙哲平大不一样，他们两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打出张家乐和孙哲平那样的配合。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无法复制的也未必就是最强的。于峰从一开始就对所谓的重现并不太感兴趣，他从更具冠军相的蓝鱼转会而来，为的就是开创完全属于他的时代，绝不是来当任何人的复制品。上赛季的前半段勉强重现着所谓的繁花血景，但百花战队的成绩并不太好，直至后来于峰和邹远都做出了调整，以他们两个更习惯更舒服的方式去配合去战斗，百花战队的成绩顿时就有了起色。到现在两人都不会再迷茫，他们要用他们的方式超越前辈，开创属于他们的组合。虽然现在外界普遍还是将他们这对搭档称作繁花血景，但是他们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专属于他们的名字。带着这样的信念，邹远和百花一起迎来新的赛季。第一阵他们就遇到了翼展，遇到了昔日繁花血景的缔造者之一孙哲平。那一场孙哲平从个人赛里拿走了一分，虽然他的对手不是邹远也不是于峰，但外界偏偏就是做这种前辈与后辈的比较，一战整体落败反倒让孙哲平那一分鹤立鸡群，舆论描述中好像他是个胜利者一般。这种不负责的言论让邹远很无奈，而他能做的却依然只是认真打好比赛。 一定要漂亮地拿下这一分， 这是邹远给自己按下的目标。虽然他知道眼前的对手并不好对付，但越是这样，这一分就越显得有价值。花凡似锦很快接近了地图中央，邹远也立即看到了对面方向赶过来的沐雨成风。沐雨成风本也是绝对的全明星级角色，但是这一次重返联赛后，众人却发现沐雨成风的成长实在不符合一个全明星角色应该拥有的程度。全明星级别的角色毫无疑问都是各队在等级上限提升后攻略的重点，在星星拿到海无量后立即将其银武净月提升至75级后，所有全明星角色的武器终于全部完成了75级的进化。至于身上其他银装，那就根据各队的情况各有不同了。但沐雨成风这个也算相当有资历的全明星枪炮师，此时的武装多少有点委屈。武器吞日是他身上唯一75级的银装，很显然在家世75级大更新后，沐雨成风并没有被他们当作攻略的重点。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家世在那段时间的材料争取战也确实不顺利。此时两个全明星角色单从装备等级上对比的话，花凡似锦可是要光鲜许多，身上五件75级银装的配置在当下算是相当奢华了。角色百花上风，状态呢？苏慕成一年没打职业比赛，邹远在上一年却是经历了技术意识乃至气质的全面提升，此消彼长，选手状态似乎也是百花上风。这是赛前百花对苏慕成和沐雨成风就已经做出的分析，此时对上邹远自信十足， 并不做任何走位回避，正面迎上。他不做战术走位，苏慕城却在看到花凡四锦的一瞬就变相了。邹远自信却不自大，看到苏慕城小心避让，他也没有贸然上前。这场比赛用途是一条狭小的街道图，理论上来讲并不适合远程职业发挥，因为可做掩护的走位选择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两个人都是枪械职业，倒也谈不上谁更占便宜，但不能忽视这是星星主场。图是星星选的，苏慕城可不是什么新手，他的经验甚至远比邹远还要丰富，他选这图自然会有他的一番打算。此时忽然战术走位，毫无疑问就要利用地图特点了。邹远没有贸然追上，也是仔细观察了一下眼前，在看清几条路线后，这才选择绕前拦截。结果就在花凡四锦也变向后，比赛现场顿时出现了一点不大不小的骚动。从上帝视角上，现场观众看得明白，苏慕城的沐雨成风略一变向后，并没有迂回前进，而是选择在那位置蹲守。但现在花凡四锦这么一绕行后，沐雨成风突然又走了出来，反绕向了花凡四锦的身后。荣耀不是 CS， 没有一枪爆头直接秒杀的可能，但是高手对决，第一击抢到先手，极有可能就此占据全场主动。目前来看，毫无疑问苏慕城占据了优势，沐雨成风将悄然走向花凡四锦的后方，以背击开始发动攻势。谁想这时邹远的花凡四锦也忽然停下了脚步，就站在那狭小的巷道里，像是开始了思考。从全息投影中观众看不出什么，但从电子大屏幕上给出的花凡四锦主视角中，大家顿时看到此时花凡四锦微侧的身形正好将自己的视野横跨两面。邹远并没有疏忽身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在此静候两种可能。这样的手法他不算抢到什么先机，但至少也不会让对方有什么便宜可占。局面将拉回面对面的状况，这也是邹远自信的一种体现。苏慕城当然无法全盘猜出邹远的想法，沐雨成风绕到这边一现身，立即被邹远从视野边缘捕捉到。苏慕城一看花凡四锦仿佛掉线般的在那儿呆立，也再没去躲闪，毫不犹豫地发起了攻击。偷袭没有得逞，双方变成了正面的火力碰撞，比赛正在朝着邹远所期待的方式走去。他精神一振，就待和苏慕城好好对决一番。结果花凡四锦刚刚朝前两步，第一枪都还没有放出呢，沐雨成风这边的重火力压制已到，邹远不得不先行退让避其锋芒，结果这一退立即陷入了被动。抢跑师是一个连普通攻击都带范围效果的职业，没有任何一个技能是点攻击，所有攻击方式都是地图跑，区别只在于地图的大小罢了。于是邹远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个位置他斜测了一下花凡四锦的身形就能看到两端，可想有多狭小。枪炮师的火力这一覆盖下来，邹远顿时发现他竟然无处闪避。这个位置，邹远此时方才意识到这个位置对他是多么的不利，这根本就是给枪炮师关门大狗的。朝前是不可能了，邹远唯有操作着花凡四锦忙往后退。这个抉择无疑是非常艰难的，枪炮师的攻击距离是24职业之最，沐雨成风又是全明星级别的角色，在家是经常要使用屏风炮的侧影打法，在装备属性上还有更进一步的射程提升，此时想从他的攻击覆盖下拉开距离逃走，谈何容易。邹远当然不能单靠移动去脱身，火力覆盖下硬挺着伤害，花凡四锦扔出了两枚手雷，一枚瞬间就已经爆炸，比赛现场的电子屏上立时有几个已是白闪闪的一片，是闪光弹。沐雨成风显然受到了影响， 那几个白闪闪的屏幕正是他的主视角。但是攻击并没有停。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沐雨成风竟然依旧肩扛重炮，朝前投放着密集的火力。花凡四锦扔出的另一手雷是一枚烟雾弹，此时浓烟已在巷道中滚起，但是连闪光弹都无法阻止苏沐橙继续进攻，烟雾所制造的视线阻隔对他来说是障碍吗？看来不是。沐雨成风已经整个被浓烟包裹，但他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攻击也丝毫没有中断。在这里攻击，他似乎根本不需要观看。闪光弹、烟雾弹这些东西顿时通通都变得形同虚设。观众是目瞪口呆，这得是多么娴熟的攻击技巧才能做到这样的盲打。瞬间比赛现场响起了一阵掌声。邹远当然听不到，自信满满进入这局比赛的他此时已经有些慌乱了。观众看来，闪光弹、烟雾弹都没有改变沐雨成风的攻势，但是身在局中的邹远却更清楚，攻势是变化的。苏沐橙的攻击在视线被闪的那一刻就变得更凶更猛，火力覆盖的范围一下子变得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打得更加主动。但邹远也没有准备服输，自从信心慢慢建立起来以后，他的比赛风格就越来越硬朗。闪光弹、烟雾弹这些技能可都是可以制造赛点的，邹远可不想就这样浪费。苏沐橙没有因为视线问题受到影响，那么他唯有再加一些攻击对他进行扰乱了。花凡四锦，不退，反进。